爱上了多次的玫瑰女，千丝万缕已经无路可以退，让心中的烈火把所有的爱焚毁。我像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，最终看不到有谁为我落泪。一往情深粉身碎骨，其实都已无所谓，有谁愿品尝化成灰的美。我像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，最终盼不到有谁与我相随，直到灰飞烟灭，让我拂去所有的伤悲，有谁会用爱抚平我的泪，我的泪。

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

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 世界。

静下心来看着海，地平线远方没阴霾，大雨就要来，我表情一脸的苍白，但空气身边在徘徊，你最后还是没有 什么？我也和你一样，曾经拥有许许多多。你是否想问我，过去曾经做什么？辛苦却很骄傲，把握每个分分秒秒，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，实现一个更好的城。这里有我，这里有我，站在这片土地上写下历史，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，实现一个更好的承诺，因为这里有我，这里有我，我的信心， 我的信心 是明天